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玲。那么刚刚听到这首是来自王菲的闷，王菲的对音乐的理解依然是那么的洒脱，那么的随性，非常喜欢她的歌曲啊。那么这位叫做吕小布的朋友，他点了一首《明天你要嫁给我》，是陶喆和蔡依林的版本的吗？这首歌来送给你哦。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，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。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，爱惜他，尊重他，安慰他，保护着他，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 Yes I do。 听我说，手牵手 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，来自陶喆和蔡依林的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。那陶喆也是我第一个非常喜欢的男歌手啊，虽然他在私生活上有一点点的这个负面新闻啊，但是并不影响他在音乐方面的才华，对吗？下面这首是来自许慧欣的《两个人的下雪天》，也是我们一位老听众点的啊。这位听众叫做陈埃，谢谢你对我们一直的支持。一起来听这首《两个人的下雪天》。 十二月最后几天，每一片雪却冷得可怜。我和你分开整整一年，我送给我自己第一个平安夜，融化在人群里面。电台中响起温馨的音乐，心多甜，单数的泪多深，我都了解。两个人的下雪天，下在心中的雪，谁也看不见。什么都不用纪念，一些爱情的句点。

是一种勇敢。几年前的花香，几年后的月亮，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。别讲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吉他真嚣张，路灯把痛点亮，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，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，多少心慌，修炼的情歌是错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与守候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现在听到的这首是来自林俊杰的《修炼爱情》。那么在爱情当中真的是需要修炼的吗？我想是的，因为面对爱情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像一张白纸，只有在经过不断的了解和磨合以后呢，才会真正的抓取幸福。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范晓萱的《氧气》。同时啊，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。嗯，下面一起来听范晓萱的《氧气》。 深的海底，我开始想念你，我好孤寂。寂寞。 起，扬起是你。 来自范晓萱的《氧气》，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。市气象台在11点发布的预报说啊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是7度；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是-3度。那么近期呢，冷空气的活动频繁，气温下降明显，人体感觉会干冷，请注意添加衣物保暖，并且呢要多补水，谨防感冒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力宏的一首简单的歌。 这世界很复杂，混淆我想说的话，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。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，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玲。那么刚刚也都在讨论这个降温的事情啊，还有值得提醒大家的是呢，在本周五，也就是17号，有较强的冷空气造访，北风4到5级，阵风可达7级。那么同期降温是非常明显的，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降到-5度。连带着整个周末都是非常动人的节奏啊。嗯，那么在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呢，也有朋友说了，今天结冰了，的确是特别特别的冷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。另外呢，我们的这个听友啊，小时候他说我是干装修的，在工地里天天都会听你们的直播，想要点一首男人花，那么这首男人花来送给你，一起来听一下。 想要你保护了他，当你远离了家，努力有了你爱的他，突然发现那个爱着你一生的女人变成了你最牵挂的老人。从一哭就有人哄，变成再苦也忍着笑，哥们情谊在酒里喝完了，吐得自己擦，就算肩上扛着山也要装得很潇洒，这就是我们过了30岁的男人。男人也像一朵花，需要人来灌溉它，它会用它的芬芳香满天下。男人不是不流泪，只是躲起来心碎，宁愿缺着战也不要笑着归。在你的身后，再苦也忍着笑，哥们情谊在酒里喝完了，吐得自己擦，就算肩上扛着山也要装得很潇洒，这就是我们过了30岁的男人。在你的身后，男人。 是男人活着的样子。生活不过一杯酒， 这首《男人花》来送给我们的听友小时候。这首也是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啊，也祝福我们这位听友呢能够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。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的这个点歌啊到此就要结束了。同时也希望朋友们不要走开，继续锁定 FM959， 接下来依然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在最后送上一首来自胡歌的《六月的雨》。 时候，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